六六五六六幺五六六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江河国际家具城。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。 Raise your hands up. Power Music is coming. 颠覆常规，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。 Let's go. 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.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。 说有目标的人在奔跑，没目标的人在流浪，因为不知道去哪儿。有目标的人在感恩，没目标的人在抱怨，因为觉得全世界都亏欠他的。有目标的人睡不着，没目标的人睡不醒，因为不知道起来去干嘛。所以亲爱的朋友们，从现在开始呢，要尝试给自己一个梦，给自己的梦一条路，给自己一个全新的方向。 跌倒呢要学会爬起来，生命只有走出来的精彩，没有等待出来的辉煌，你明白了吗？刚才一首 I Will Be There 开启了全新一期的能量音乐。 Hello 大家好，我是春辉啊。在这样一首歌曲之后呢，我们要把时间交给能歌能舞的安又琪，听一首他的口红糖。 To be， 就像我的口红糖心花怒放，我怎样就怎样，谁都需要口红糖完美绽放，把世界彩都唇上。 Yeah yeah yeah， 自己自己 wake up wake up， 啊啊啊啊， hey for you call me call me， 我独一发发发发，看着鼻涂上我的口红糖心花怒放，我爱怎样就怎样，谁都需要口红糖完美绽放，把世界彩都唇上。 Yeah yeah yeah， 谁都需要口红糖完美绽放，糖完美绽放。 Yeah 说每个人的童年记忆里呢，都会有一个极具标志性的东西啊。可能呢，绝大多数的男孩呢，都会想到那个不太智能的变形金刚。而对于女孩们来说呢，曾经那个小心翼翼吃完的那一根的口红糖，才是真正当中的记忆当中的经典。所以呢，刚才的一首来自安又琪的口红糖，告诉我们，好东西只有自我掌控，才能够找到对的自己，绽放出属于专属自己的绝美哦。好了，能量音乐，我们来继续传递。下面这一首歌来自 JJ 林俊杰带给我们的《伟大的渺小》，听听看吧。 一朵玫瑰被刺猬绕，也许它也渴望拥抱，海豚脸上总有微笑，也许泪被大海洗掉，是不让人知道你我幸福或难熬。好或糟，曾经外表的孤傲， 其实我想要一种美梦睡不着，一种心脏的狂跳，瓦解界限不被撩倒，奔跑依靠，我心中最想要看你看过的浪潮，陪你放肆的年少，也做得到。 Hot music all day long.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.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。 我们说，唯有相信才能相爱。如果在这个相爱的过程当中呢，你始终总是去怀疑，或者说种种都是在忧心忡忡，那可能两个人都不会想到爱情的甜蜜和轻松了。终于有一天你会明白，爱一个人呢，不是要求对方按照你渴望的爱情方式而为你改变，而是两个人不断地磨合自己的一部分，去适应另外一个人，找到彼此都很舒服的一种相爱方式。 也许很远，或是昨天，在这里或在对岸，长路辗转，离合悲欢，人聚又人散，放过对错才知答案，活着的勇敢，没有神的光环，你我生而平凡，在心碎中认清遗憾，生漫长也短暂，跳动心脏长出藤蔓，愿为险而战，跌入灰暗坠入深渊，沾满泥土的脸，没有神的光 清手中的平凡，此心此生无憾，生命的火已点燃。 有一天也许会走远，也许还能再相见，无论在人群在天边，让我再看清你的脸。任泪水铺满了双眼，虽无言泪满面，不要神的光环，只要你的平凡。 OK， 这样的一首歌曲呢，是来自电影《我不是药神》的主题歌，来自张杰和张碧晨共同演绎的《只要平凡》。在歌曲当中呢，听到了满满的心事和故事，有悟透世事的豁达，也有洒脱前行的坚定，整体气质呢是悠远而淡然，好听又动人。这充分告诉我们了，等你有了心动感觉的时候呢，千万不要压抑那种心里小鹿乱撞的感觉哈，应该呢听从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，把握住现在的时间呐，是吗？好了，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，依然是可以让大家找到一种小鹿乱撞，然后呢心花怒放的一种感受，来自苏打绿的《小情歌》。 小情歌，唱着人们心肠的曲折。我想我很快乐，当有你的温热，脚边的空气转了。

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，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，招聘电话69408726。各位好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游园出行方面。七一即将到来，红色旅游也成为许多人的选择。多家旅游平台的预订信息显示，今年暑假预计将有过亿人次游客参加红色旅游，年轻人逐渐成为主力人群。那么人们最爱去哪儿体验红色之旅呢？数据显示，延安的旅游热度最高，上海、嘉兴、重庆、南京、北京、井冈山、遵义、韶山、南昌等地也跻身十大热门目的地。前往这些城市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了近两倍。北海公园第22届荷花展开幕，8000平方米的荷花湖中，湖莲群体花量已经达到30%，正值盛花期。产福寺则以盆莲的形式展出了70多种精品荷花，包括伯里夫人、俊杰等近10种新品。据了解，本次荷花展将持续到8月中下旬，期间北海公园服务时间是游客量逐步延长到晚上8点半，游客可以乘坐摇橹船近距离赏荷。未来的3到5年之内，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将在公园、社区、村庄、学校里建设不少于100家园艺驿站，市民可以到园艺驿站参加园艺知识培训，学习园艺手工制作，欣赏园艺作品展示，近距离享受自然之美、生态之美。截止到目前，已经有24家园艺驿站投入使用。在延庆下图公园园艺驿站里，造型各异的园艺花卉盆景让人流连忘返。这些园艺作品都出自居民百姓之手，可谓是参加园艺驿站活动的汇报作品。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。 一木为木，二木为林，三木为森，四木为双林，五木。 五木家具，真材实料，良心品质。 明光家居20周年店庆，6月感恩回馈。明光等您到9点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，目前东二环东三环北段南北双方向，东四环北段北向南方向车多。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。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。Power Music。颠覆常规，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。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。Power Music。 来自郁可唯，时光正好啊。没错，生活里边呢其实没有那么多的烦恼，要学会去发现那些不被注意到的小的幸福。不是有句话说的好吗？那都不是事儿啊，是事儿就烦一会儿，一会儿就没事儿啊。所以呢必须拿出一个乐观的心态来面对它，否则呢你只会让自己的胃口也不好，状态也不好，厄运呢就像滚雪球一样是越滚越大的。所以呢你必须要幸福，那要用这种强大的意志来给自己打打气吧。感性没什么不好的，只不过是要用在该用到的地方，该坚强的时候就别感性，该感性的时候就别故作坚强咯，时光正好啊。好了，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，下面呢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推荐今天的全新能量单曲，我们听听看咯。 Power Music 能量音乐，新能量单曲推荐。 颠覆 M 是一支成军18年的老牌乐队，18年来他们经历了很多次的人员更迭，也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蜕变和重生。旅途是他们最新推出的单曲，也是对过往18年所做的一次总结。跟以往颠覆 M 的重型摇滚风格不同，新歌对旋律更为注重，编曲中还加入了马头琴和古筝的演奏。对于熟悉这支乐队的朋友，这首歌呈现出的颠覆 M 一定可以颠覆你对他们的印象。我是 DJ 董鹏，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颠覆 M 旅途。 去几杯，心愿发 Trap music all day long.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.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。 我们说呢，时间呢是最能够说明一切的。深情不及久伴，厚爱无需多言。能够在你的身边一直不离不弃的人，才是我们真正一直想要找的那个对的人。所以呢，下面这样一首歌也推荐给你，来自范晓萱的《同步》。 上个两地的时空，默契对话没有距离，冰冷的荧幕，以为我们双手产生热度，努力各自的生活，追求不放弃的梦，冬雨下的分岔成了最可爱的交集，我们的爱是否同步，我投给你却投给了他，只希望像棒球最后朋 重要啊，那么归根结底呢，还是两个人三观一定要一致啊，在许多事情上呢要有商有量，有彼此的退让，这样呢才能够练着练着就永远下去了，是吗？好了，这就是今天的节目了，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，我们的节目明天见。 with DJ Spring Trendway on Power Music. 这里是能量音乐 Power Music. 想着谁，能不能让我倒头窥探你心扉？嘿，你别撅着嘴，哪怕我不完美，但我会全心爱你，为你挡风雨我不累。